唐宁。几十年来，他凭借清脆婉转的嗓音、圆润纯美的唱腔、洒脱大方的身段和稳健明快的台风，征服了无数观众。在传统的戏曲里，一